今天我们就要进入本书的第二部分，政治上的挑战。在这个题目下面呢，尤尔赫拉里就讲，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出现和他们的协同，撼动了我们人类文明，我们人类现代文明的两个支柱，一个就是平等，一个就是自由。生物科学告诉我们，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不过是我们大脑里的那台生物计算机它计算的一个结果，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决定不过是这个计算结果把最大的那个可能性或者最大的那个豁然力的结果呈现给我们而已。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的计算，那么机器也可以。机器和人类相比呢，有两个突出的优势。第一，它速度很快，它可以处理大量的资料，我们大脑能够处理的资料有限。第二，它不带有远古存留的那些偏见。我们祖先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的大脑呢，是在我们祖先的那个环境里面进化出来的，所以我们会带有很多偏见呢，会带有很多直觉呀，会带有很多原始的痕迹，但是计算机都没有这些，所以它会比我们计算机的计算结果可能会比我们人类大脑计算的结果更加准确，更加快速，或者更加全面。所以建立在自由意志上的那个自由就被撼动了。我们将来可能会为了一些很实际的利益，把我们自己的选择权，把我们自己做判断的权利都交给算法，交给计算机。那么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自由这个理念，人类的文明会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平等。自由主义它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这样一个先决条件下的。所谓投票，你投一票也是一票，我投一票也是一票，我就是个百万富翁，我那一票还是一票。起码在投票上面是人人平等，每一票的价值是平等的。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民主政治的基础。自动化AI 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话，很可能会把人类，很多人类抛离经济活动，他们在经济活动中不再重要，他们既不作为重要的消费者，也不作为重要的生产者，他们变成了一些无关者。全球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一些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在每一个国家的内部，在每一个人群的内部，全球化实际上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扩大了地位的不平等，扩大了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尤尔赫拉伊认为呢，这个平等这个东西可能是AI 技术或者说自动化技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他首次在人类历史上创造出了一个无关的阶层，你既不受压迫，也不受歧视，你被抛弃了，你被抛离了那个社会，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类里以前在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结构。那么在抽离了自由和平等之后，人类社会会是什么样呢？本书的第五章题目叫社区或者叫社团，它指的是人类社会里面的各成员自主的建立组织起来一些团体，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有的是甚至是为了打游戏啊，有的是为了比如说读书啊，有的是为了进行公益事业，就是一些社会成员的自组织的形式。当然它也可以上升到比较大的组织，包括政党啊，包括一些研究团体啊，这都可以。 它的副标题叫 Humans have bodies， 这句话呢一语双关，它既指人类有自己的身体，也指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组织结构。我们都知道脸书 Facebook 脸书它是一个社交媒体，它的老板，它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很有雄心，他希望把自己的这个脸书做成全球最大的一个社交平台，但这仅仅是一个平台。他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在这个平台上促进人类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自组织，就是要建立更多的网上社区。在2017年他哀叹说，因为很多原因，比如说药物的滥用啊，或者一些独裁的政府啊，人类的自组织变得越来越示威。你可以想象一个独裁政府的话，他是不希望公民自己组织起来，要一切在一个伟大领袖的领导之下嘛，对吧？这个是，所以他会把社会打散，打成原子状态。还有药物的滥用，沉迷于游戏，沉迷于虚拟社会，这些都可能会让人越来越孤独，不太愿意进行社交，从而这个结社运动，这个社区或者社团的建设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扎克伯格说，在过去的数十年以来，各种团体的成员数下降了 25%， 这就意味着有很多人被抛离了他们所属的那个团体，那个社团，他们更加缺乏，失去了归宿感。